984製錯 002檔案之 單身前瘋狂。 下集。 只不过是开场，希望你可以单身前无限疯狂。 边个？ 喂，清醒啲啊！我哋啊， 听唔听到我讲嘢啊？喂， 我知道系你哋，我听到一把女声啊，佢话要整到我黐线，真系噶，我真系听到呢把声。 唔系真系咁邪嘛？ 点算啊？我点啊？ 会唔会系咩恶作剧啊？ 一出门口就痛，我就笑，摸实就喊，就算系恶作剧啊，都唔会控制到我哋嘅身体噶。 我哋一踏出门口就有事， 你要搵咩啊？ 有啦，我掟呢把遮出去，睇下会唔会有咩奇怪事发生。 阿姐冇嘢啊， 呢度出唔去。或者由其他地方出去，我哋行后门。 Moses， 好。 我而家行出去，有咩事你哋就拉我翻入嚟。 Oscar， 我觉得冇用，有鬼作怪，系嗰啲污糟嘢， 点都要试下噶，唔通真要留喺度等鬼缠身咩 ？Oscar， 我准备好噶啦，随时拉你入嚟。 好。 你又着火啊！快嚟！ 好痛啊！ 灭火！系，全身！ 好痛啊！ Oscar！ 好彩别墅有急救箱咋 ，Oscar 都系烧伤少少啫，包扎好应该冇事噶啦。Oscar 应该晕咗啫。 Nathan， 我讲真噶，系佢啊，系佢翻嚟搵我啊， 个啊， 佢知道我要结婚，所以要报复我，佢搵住我哋唔俾我哋出去，我真系听到佢把声。 我识得一个师傅，佢可以帮到我哋噶。 一半夜三点几，边有人肯嚟救我哋啊？ 我打俾佢，可能佢肯过嚟咧。 冇人听嘅，我仲要结婚噶嘛，我点出去接点打？点算啊？ 等阵啲啊！弯嘅时候唔见你惊， 我点知佢会一文不散啊？多数佢知道咁难搞，我一定会掂佢啦。 佢边个佢啊？你咁多女， 嘈咩啊 ？Oscar， 我只手。 佢啦，成日话有鬼，都唔知佢喺边度，夜晚苏州市翻嚟。 呢条金链，你点会有呢条金链噶？ 好似喺马路边执噶咯。 我睇下， 条金手链里面刻住 W Happy Birthday， 咁我点啊？ 吓，系佢啊！ 真系佢啊！ 多谢你送我呢份生日礼物啊，我中意。 Happy Birthday！ 你帮我戴啊！ 好啊。 呢条金手链有刻字噶噃。W Happy Birthday， 我好喜欢啊，多谢你啊。 喜欢就好 啊。你今天陪我庆祝生日，是不是代表你喜欢我啊？ 你好可爱，都对我好好。只不过呢，我是一只没脚的雀仔。 不怕，我可以做你对脚，你想停留的时候就可以找我。 是你说你不介意的。 我喜欢你，我可以接受你所有东西。 哇，喂，你们觉不觉有点摇啊？ 好像地震啊。 水点啊？ 好摇啊，我们离开这里啊。 点走啊？出去游救去死。喂，盏水升得就来跌啦。想点啊？ 我想小心啊！ 哇！好彩你拉住我， 冇事就好啦。 奥斯卡，你伤口爆啦！ 我顶得住。 汪彩莹，你究竟想点啊？ 你终于都记得我啦！ 你究竟想点啊？你话点做先肯放过我嚟啊？ 不如。你哋玩一个游戏啊，赢嘅人先可以离开呢一度。 九八八制作，单身前疯狂。 呢个游戏你哋成日玩噶啦，你哋头上绑住纸牌，纸牌上面个字自己系睇唔到。如果要赢的话，就要对方讲出对方头上纸牌的字。不过纸牌上的字就由我话事。 所以我哋三个只有一个可以留低，咁输的人呢会点啊？ 有一个人输咗，咪知会点咯？ 驱魔师傅已经复咗我，佢话佢赶紧过嚟噶啦，我哋只要拖延少少时间。就可以脱身噶啦， 系咪真系得噶？ 必要时同佢忏悔，等佢心愿就会放过我哋噶啦。 好，我哋就拖延时间，等驱魔师傅嚟。 嗯，真系得，我怕我哋未拖延时间就已经俾玩死啦。 一定得噶，要佢可以整醒我哋，一早整醒我哋啦。 冇错，总之拖延时间。 准备好啦吗？哼，睇到三个人头上嘅字啦。 Oscar 头上的是懦弱， Nathan 头上的是自卑， Moses 头上的是冷漠。 第一个问题由我开始。 Moses， 你记不记得当年你怎样跟我分手？ 我不想讲。 可以，当然可以啦。 我当年你一直喜欢我，我讲过的，我不会为任何女人停留。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我做错了什么？我可以改的，我知道我比较钝，不懂表达自己，我正在改的了。 小汪我讲过， 我唔会为一粒星星放弃成片天空。 我会系最仰望你嘅星星，最守护你嘅星星啊！ 哎呀，都话分手啦！ 我真系好中意你噶，你话俾我知我有咩要改啊，我一定可以配合你噶。 唔好揽住我，你唔好咁痴缠啦！ 你中意我嘅，你同我一齐好开心噶嘛？ 分手啦！我中意咗其他女仔，唔想再见到你。 我做错咩？ 你纯情是纯情，但系好 boring 啊！你冇错，纯情都有人中意，但我冇 feel 啊！小安，你放过我啦，我哋都有开心过噶，系咪？咁咪够咯。 Nathan， 吓， 轮到你问啦。 哦，喂，你系咪有嘢要同小安讲噶？ 我觉得好对不住你啊，小汪，你明明是一个咁好的女仔，是我错，是我错，我不懂得珍惜你，你原谅我好不好 ？Moses， 你啲嘢真系好好啊，我当年就系咁俾你呃咗去啊，但系我都冇缠住你啊，系咪？我只系打咗十几次电话俾你啫嘛，你都冇接。 如果唔绝情，咁拖拖拖拉拉，咪对你仲唔公平？ 哎呀，你讲到好大条道理啊，好似帮紧我啊，系咪啊？ 唔系，系我自以为是，以为咁样系最好嘅处理方法，系我错，系我错，系我错， 系佢错，系佢错啊 ！Nathan， 你咧？你记唔记得你当时点搞我啊 ？Nathan， 佢搞过你？ 喂！当时是你不开心，我陪你啫嘛， 系咩？ 系我错，系我错。 Moses， 点解你唔听我电话啊？好挂住你啊 ，Moses， 我真的可以改噶，你要点做都得啊。 小波 ，Nathan。见到你就好啦，你可唔可以帮我问 Moses 啊？佢唔肯听我电话，由你嘅电话打，佢一定会听啊！ 喂，做乜抢我电话啫？好抢啦！ 俾我啊，俾我 啊！喂，你知唔知点解 Moses 唔睬你啊？ 点解啊？ 佢有偷偷地话我知原因啊！你跟我嚟啊，我同你讲。你唔好咁伤心啦，睇下你咁 sweet 嘅样，做乜要搞到苦瓜乾咁咧？ 唔好啊，好啊，我都想知道原因啊。 呢啲钱俾你嘅。本来想开心一下嘅，又一直喊苦喊不完，唔怪之得阿 Moses 嫌你烦啦。 Nathan， 你 害死你嘅人系 Nathan， 唔系我啊！喂，你要索命就揾佢，喂，放过我嚟啊！ 喂，你哋仲系咪人嚟噶？小汪自杀，你最大责任啊！所有嘢都系因你而起噶， 你赖都就赖，系你啊 ！Oscar， 到你问问题啦。 我，小汪，你究竟想点？ 我叫你问佢哋问题啊，点解你问翻我转头嘅？第一轮冇人出局。咁如果系咁，就有人自动出局。 喂，你行去嗰边做咩啊？ 喂，你做咩啊？喂，你做咩咪喊埋住我？喂，冇啊，你死啊！喂， Nathan， 第二轮如果都冇人被筛走，一样。有人自动出局， 所以点都有人死，系咪啊？ 系咪最后赢嗰个就可以留翻条命啊？ 可以咁讲， 而家一人问两次，回答两次，定输赢。我问先 ，Moses， 点解我临死之前打俾你，你唔听我电话啊？ 我根本唔知道你会自杀，而且都分手咗成年，我以为你已经好翻晒。 咁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冷酷无情、好冷淡嘅人啊？ 我唔系冷漠，我知啦。我死啊！你 住啊！ 你有生过多？ 死得好啊！死得好啊！ 小王，对唔住啊！你可唔可以俾我走啊 ？Oscar， 辛苦你啦，你可以走啦。 希望一切都可以结束。嗰只手开始做我，好痛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唔系话你要放过我嘅咩？ 我最憎嘅人就系你啊！如果唔系你，我都唔会自杀。 九八八制作，单身前疯狂。 原来条金链是你买，咁点解当初系 Moses 送俾我嘅？ 咁佢送俾你开心啲啊嘛。 我明啦，你都系打手嚟啫。的确嘅，佢又点会咁有心思啊？你放心啦，都过咗半年，我放低噶啦。呢条金链我本嚟谂住还俾佢，原来系你卖嘅，咁还翻俾你啦。拜拜。 唔系啊，我唔系打手啊，当时我系想送俾你噶。 吓，我唔明喎。 但系我发觉你中意 Moses， 仲想喺生日嗰日同佢表白，所以就俾咗佢呢份礼物，希望你开心。 点解你想我开心啊？ 因为我中意你咯。 吓？ 好傻啊吓！但系我冇 Moses 靓仔又型，收入又冇佢咁多，我 你真系好傻啊！ 咁你有冇可能俾个机会我？我一定会对你好好噶。 嗯。你要带我去旅行？ 系啊。今次就屈就下你国内旅行，迟啲等我搵多啲钱，我哋就去外国玩，好唔好？ 好，同你去边都好，多谢你。 不过当日早晨我有啲嘢做，你自己去长途巴士站等我，好吗？ 好啊，冇问题。 喂。不好意思啊，头先俾个客拉住，我到咗巴士站噶啦，你喺边啊？ 我喺六号闸口嗰边。 哦，好啊，咁我过嚟啊。 喂 ，Oscar， 喂，又会喺度啊你？ 啊，你哋咁啱嘅。 我哋成班去海边啊嘛，之前我问过你噶。 哦，我以为你哋自己揸车去。 嗰度咁少，北京坐巴士咪仲方便。 嗯。我行嗰边啊！ 喂，我头先咧好似见到嗰个小汪， 系咩？ 唔知喺度等紧边个？ 唔系等你系嘛？ 诶，咁忙都唔会翻兜啊！唔知有边个咁蠢冧佢咧？ 哦，咁有人中意咪好咯，唔会死缠住你。 喂，其实你系咪中意佢啊？当初份礼物咧都系你叫我送俾佢， 咁坚。你有冇同我讲过嘅？ 我点会中意佢啊？我系见佢追你追得咁辛苦，可怜佢啫。 佢咁傻咁天真，我点会中意佢？ 唔系噶。 哇，果然系我哋嘅好好先生啊！ 好啦好啦，我赶时间走先。小汪呢？小汪嘅 message， 我听到晒，多谢你嘅同情。 我要打俾 Moses， 同佢讲你同我一起过，等你冇面，唔听我电话。喂， 你终于肯听我电话啦？你而家喺边啊？ 我喺好高、好高嘅天台。 小汪，小汪。 Oscar Hall 的燒傷程度高達78%，這幾天都是危險期，就算過了危險期我都很難保證他何時會醒，你們警方要錄口供確實有點難度。 嗯，明白的，麻煩醫生。编剧许方齐，导演廖日豪，配音曾心怡 ，Moses 张家兴饰演，汪翠莹、许苏怡饰演 ，Oscar 黄文斌饰演 ，Nathan 邓伟豪饰演。 Consequence